哎呀，你看看，这天下大事啊，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。 我说他冯的说，别瞎操心了，读报有立心呐。 话里话外，新闻书场，走着。 哎呦，您不说我倒给忘了，今年这话里话外， 11:01开戏。 读报在电台，各位听众不见外，手机广播可下载，收听节目靠 WiFi。 这个一上来还是得说啊，请大伙拿起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音频客户端听听 FM， 拿这个直接听广播啊，所以它更多的依赖 WiFi 啊。哈哈，对，移动数据也行啊，当然会这个影响或者使用您的流量。哎，那么这个同时呢，话里话外在听听之上有一个聊天室。这个呢，您拿那手机下载了之后啊，稍微的哎比划比划试一试就能找着，很容易很方便。进入聊天室呢，哎，就是现在啊，这会儿大伙儿这个啊都来了，直播期间您呢在聊天室里可以结识更多的朋友，关心时事啊，参与读报啊。当然您要是方便的话呢，拿手机啊关注一下北京新闻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，这个非常的感谢您通过它能够了解不断更新的新闻。一上来给各位讲几个历史传说小故事，哪位说跑题儿了？为什么呢？你新闻节目啊，说的是时事啊，眼前的事儿啊，这是北京话啊，就是新近发生的这个事件，这叫新闻。您说历史干嘛呢？哎，这就说了啊，可以说是以史为镜啊。火烧连营的故事听说过吗？知道啊，诸葛亮借东风，呵，老黄盖，哎呀，火烧战船，呵，甭管是曹军83万，哎呀，望风鼠窜吗？是吧，兵败江南啊，火烧连营。对啊，发生在哪儿？记住了，北京市东城区。那位说您等会儿，不对啊，湖北啊，那个赤壁那地方，不，咱们这个故事就是发生在东城区，而且不是那个时候，不是东汉末年，可不是吗？就是七月份啊，这真事儿啊。七月份某天凌晨时分，在东城区啊，有这么一户人家，这户主姓严，严先生家里都噗，呵，就这把大火烧的，哎呀，严先生被大火烧伤。他呀，这火一起来，这您要知道为什么说是水火无情，这火势一起来，你是想着，哎，不行，我拉门出去，把门踹开，出不去了，整个屋里头，烈焰飞腾，呵，这烟气弥漫呐，这人根本就在那屋里头待不住，但是出你出不去，哪儿都找不着出路，怎么办呢？急中生智，严先生一抬手，啪，把玻璃弄碎了，打这窗户出去的。哎，咱就说啊，不幸中之万幸，算是啊保住一条性命。但是右手烧伤，伤势严重，他这伤啊导致他这手从那个电视画面上看 我认为非常有可能落下残疾。哪怕是治愈了，可能这个手上活动啊也没那么灵便了。严先生自己说的都影响工作，因为他这工作离不开电脑，俩手啊。对，现在呢只能用一只手。哟，这家里什么失火了？嗨，不是别的啊，这个物件兴许你也有啊，电动车啊。电动车，对，问一句，电动车什么地方哪个部位零件最值钱？电池。哎，就这个东西着了。怎么会着了呢？你看他推到家里头充电呢。严先生还说呢，这个东西正规的商店买的，正规的厂家出的，而且发生这情况的时候还没出保质期。1400多块钱也不便宜。对呀，没说这个东西最值钱吗？他跟家里头充电，当然他自己也承认这家里充电确实不安全，但是也想不明白这东西它保质期，这正规的厂家生产销售，它怎么能着了呢？你看可说呢。后来呢，消防部门给鉴定了，电池内部故障所致，还是这电池自身的问题啊。现在这个 你看耽误工作了，这好容易这人算是保住了，可是前前后后光这医疗费17万元出去了。哎，你看这个1400块钱这电池啊，多大的产值，嗯，多高的效益。哎，嗨，后来这严先生说，那不行啊，这我得找他们去啊，找人家这个销售商啊厂家。人家说，那你这个咱们这走这流程啊，啊，这你是那是你不能你口说无凭啊，是你消防部门鉴定了电池的问题，那你我们这厂家没鉴定啊，啊，就那意思，这东西得给他们。严先生说这不行啊，这人家这个消防那边是证据啊，啊，那又你看坏了，这正忙着扯皮呢，咱就说啊，你说这事情闹的啊，你这个。这么点事情，哎，不能小看生活当中很细微的、很削微的不安全的因素。削微啊，削微也是北京话啊，就是你看，哟呵，小小不严，哎嗨，这东西咱们粗线条啊，可以没事，不要紧的，不当回事。你看看，你不当回事吧？你瞧，好，天降大圣，嗯，谁？你看传说故事吗？孙大圣，孙大圣手中的兵刃是什么？嗯，这是一道考题。哎，单说孙大圣来到重庆，你等会儿吧，没听说他去过。看西游记，孙大圣一般是在西北一带活动，我知道他炒冷子，他也兴许他去啊，那儿可以有那个火锅。嗨，单说在重庆有一位李姑娘，好好的早在那个小区楼底下打这个半空之中，肉突然之间一点防备都没有，这没法防备，谁走道也不能老是扬着脑袋往上看，哎哎哎，有没有高空抛物啊，啊，你看来了之后我接住啊，哎，你接不住。这李姑娘也是走道走的这个小区这楼底下半空当中，肉啪嚓吓了一个。那位说，您等会儿啊，高空抛物咱就说高空抛物跟人家孙悟空没有关系，但是呢他下了这个东西有点像孙大圣手中的兵刃。什么兵刃？就那金箍噜棒，您知道吗？啊啊，下了一金箍噜棒，那倒不是啊，下了一个铝制的棒球棒，手啪下来了，好家伙，差一点儿砸到脑袋上。哎呦，你别小看那棒球棒啊，那个东西那是有分量的，那么高的高空下来，它这重力加速度，好家伙， 这要是这东西粘上脑袋，那还真麻烦。那这个没砸到脑袋还好，但是呢，一下一棒子就打在这个李姑娘这腿上，哎呀！当时就瘫倒在地，动不了了。啊，因为什么呢？她是个孕妇，哎呀，连打带吓唬，哎呦！再一看那棒球棒啊，你想他那么高空下来，变形了，啊，都打弯了，呼！后来就找吧，找物业，物业呀，你看这个，哎呀，这种事儿，你看啊，这种事迹呀，啊，事迹啊，这种事迹也没有人出来勇于承认呐，哎，嗨，这不是好事儿，对呀，对呀，就因为不是好事儿，他没人承认，你看还麻烦了。行了，报警吧，找吧。这个啊，这个看到以前有案例，这要没人承认，查不出来，呵呵，弄不好整趟楼，这个居民都得担责。要严重的话啊，对这个当事人、受害人造成严重影响。哎，你还甭说那个，是吗？你瞧，所以说嘛，哎呀，嚯，这家伙，哎呦，醉打山门，哦。知道这出戏，昆曲、京剧里也有醉打山门，鲁智深、鲁提辖好喝两口，但这人行侠仗义是吧？哎呀，醉的呀，呼！后来呀，哎呀，警察都来了啊，就问他呀，怎么不找代驾呀？那个说您等会儿吧，这个鲁提辖还开车呢。我就说，这个事情发生在这是上个月底。上海普陀区说是啊，这个案由是什么，就是案件的缘由，打谁那儿起来的，是一位王姑娘打电话到公安局报警，车让人家剐了，停哪儿了，停小区里，小区里画的那个停车位，哎，她停那儿，晚上都到快到夜里了，王姑娘呢，那人下班回家就收拾收拾，人就休息了。早晨起来一上班，哟，坏了，这车让人家给划了。当然时间不长，因为他这是凌晨时分发生的事情，赶紧到小区调监控，一调监控，嘿嘿，很快就破案了，就他边上那辆车干的。啊，那车上都有划痕啊，跑不了。哎，就这个事主姓吕啊，吕生，吕先生，对对对，吕生啊，吕生，哎，让这个警察给找了去了，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警察说您这个隔夜酒这味儿太窜了，好家伙，还没散干净呢啊，哈哈哈哈。不是你这怎么，你还酒驾？没有，怎么回事呢？他这个呀确实是酒驾，但是呢你还真别埋怨人家，这位吕生人家有这个意识，叫了代驾了，哦，那就没有酒驾，哦，那对，这车是代驾开的，对，责任是代驾，他停车这动作什么啊不娴熟，把人家边上车给剐了啊，没有，代驾走了，代驾走了，代驾停好车走了，没说代驾没停车吗？那这车谁停的？吕生自个儿停的。你就说这人啊，你说你都知道，喝了酒得叫代驾，叫了代驾之后，人家给他开车开到这小区里头，人家说了，我呀把这车给您倒进去，啊，给您停好了。你说不老，你是吧？快走快走快走快走，你快点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别快走。不是说你这喝了酒了，你这我着急睡觉，我着急睡觉，知道吗？我是啊，但是我把车给你倒进去，不要吧，你快走快走快走，紧着让人走，往外轰人家。大家一想，那你都说这个，那走就走吧。我跟您说啊，您多留神，你快，真磨叽，真是我着急睡觉啊，这个。好，他这个啊着急睡觉，他行了，把边上车给怼了，也没看看没看不知道，哎，人家说了 看见知道人家也哎，人家有充分的理由，是不是啊？就算把边上车给剐了啊，这个我着急睡觉啊，这个、我顾不了了，是吧？我等不了，我得回去，我上床，我得赶紧睡啊，脸都没洗，牙都没刷，嗯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让警察带走了，行了，这事儿您得解决，那必须的。好家伙，你看小事儿吗？有些个事情当然不能说小，但是呢，体现出了，哎。这就说啊，同样是遭遇电信诈骗，哎，谁成想，哎呀，说这一回呀，伤心落泪难受，甚至于要打电话报警的居然是骗子，哎，不可能。你说这个不对是吧？你看我也觉得不对啊，后来这新闻我看了三遍，还看视频了啊，真事儿可不真事儿吗？浙江温州，哎，网络诈骗，干嘛呢？他那意思呀，其实这套路，说实话啊，真的不新鲜，就是怎么操作，就是打电话给你，或者网上联系你，一个意思啊。你那个网上购物网购嘛，他会留联系方式啊，跟你说啊，那个你这个买的东西啊。哎，我们给你退款啊！对，这个是没有啊，是怎么着？给你退款。其实正规的这种网购平台退款不用跟客户联系，对方说你这没这货，告诉你要不要退货啊？那个退款说那货一时半会儿到不了啊，在海关呢，正清关呢。你要着急，你不能等，那就退款可以。啊，你就直接用手机那个哎，在平台上操作就 OK 就可以了。没有说在打电话跟客户联系，这个都是坑，记住了。哎，人家那个正规网站说了不会给你打电话的啊，结果这个打电话了啊，这个给您操作退款吧啊，给您退款。这个呢，这个事主是一位大姐，这就看出来了啊。你看人家浙江人啊，这脑子就好使。要不人家你看经商做买卖啊，宁波那个过去来说啊，那就是出那金融家，过去啊，解放前的事情。后来你看温州啊，哎呵，这一带你看也是出这个大买卖人，有脑子。这大姐一接骗子那电话就听出来了，哦，这来行骗来了，但是呢没露出来啊，退款是吧？啊啊，你要给我退款啊？对对对，给您操作一下啊。当然这个呢是他当然不是真退给事主钱啊，他是为了骗你的钱。他会跟你说给个银行账号啊，我们在网上给你操作，你那个奔奔奔奔奔奔干嘛，你输入密码，你那一输入，你那手机啊已然被他给攻陷了。是吗？啊，他就已经是后台那边操作就能看见你那个手机的那个操作，他能知道你的密码。你跟那儿啵啵啵，你觉得啊，对对，等着他退款呢。其实呢，你那个银行账号加上密码已经被他给哎拿走了。他拿这个直接取钱呢，还是怎么着？各种的套路。当然我也没被骗过啊，啊，这个是我很幸运。哎，嗨，哎，但我就不知道他是怎么来怎么去。我就知道我也不能跟您说，咱们节目里头广播电台不能说告诉您这骗子怎么行骗的这个路子，对吧？您是好人，但背不住有的那坏人啊通过咱们节目取经啊。哎，嗨，就说咱不能说这过程啊，大概这个意思。但是这位大姐呢很机灵，没说嘛，一开始就听出来了，但是没漏啊。对对对对对，你看我是买这东西了啊，对对对，是是是是，我买了啊，买了买了买了俩鞋垫嘛。嗯，嗨，鞋垫也不值几个钱，就说啊，行，你要退款给我是吧？啊，对，退款退款，您把那账号给我，行，可以可以。那个什么，那这样吧，那个你先退啊，你要退我多少啊？比如说啊，人家说退你1500啊，是是，不着急，这样1500啊，你先退500。你先通过怎么退呢？你通过比如说他就故意的，他抵死他不告诉他这个银行账号，嘿嘿，我不告诉你，那怎么退啊？你通过你看你通过这个啊微信啊什么什么之类的，你先试验一下。哦，我得那骗子也没明白， 等于是这大姐给他下了一套，啊，你先试验一下，啊，你先试一试，看看这个整个这个网路啊，这个流程是不是畅通？畅通的话呢，咱再具体操作。这小子就真上当了，也是，人家你想这哪能说平白无故就退钱的呀，是吧？哎，应该是表达一下骗子的诚意。嗯，嗨，这骗子还有诚意？你看他这么想吗？我是放长线钓大鱼，哎，嘿嘿嘿啊，本儿是微信呢，是通过什么？就真给这大姐转了500，转完500，大姐可就翻脸了。呵呵呵，抱歉啊，这个钱呢收着了。嗯，这就算是你啊，应该是你做这行啊，做骗子也不容易，对吧？这算是你的学费了。哎啊哈，哎呀，坏了，哎呦，把这骗子给急的，呵。哎呀，说是，当然这大姐一方面跟这骗子周旋，那边叫警察，警察赶到现场，警察都没言声，就听见大姐那手机里头那骗子，好家伙，哎呀，哭的呀，鼻涕一把泪一把，连说带骂呀，哎呀，我跟你说，你要不怎么说最毒莫过妇人心呢？你还有良心没有？我们做骗子的容易吗？我们是一把屎一把尿，不是这个意。我这个就是又出各种的坏招啊什么的。你看这点钱也是我们血汗钱呐、啊！大姐说：“哎，嘿嘿嘿，不给啊！你给我把钱还给我，不给你快点，我就不给，不给不给，我是就不给。”哎，好，警察边上偷着直乐。行了，行了。好家伙，告示要给这个大姐用这电话轰炸她，啊，这里头还有导弹呢。嗨，电话轰炸呀，其实也是一种不法的方式，啊，就是哎，你看我知道你电话号码、手机号啊，我就开始给你来这个什么什么，又开始又给你打电话，就是那种一打就断，一打就断。哎哎，对对，我烦你。警察说了啊，这时候警察这个出现了，跟这骗子说：“我告诉你说，你当心点啊，我们可是警察啊！你要这样的话，回头我们逮你去，听见没有？”骗子一听这个害怕了，赶紧就把电话给挂了。所以你这个是不是啊？哎，你看细微之处，咱就看出来，啊，这个智谋，这种法治观念，你哎，普通人也一样。那这大姐就普通人吗？另外一位大姐，这就差点意思啊。啊，对，也是温州的。嗯，巧了，你看高速交警啊，说接到一个姓李的女司机的求助电话。哎呀，怎么回事？快点吧，快点来吧。怎么回？你在哪儿呢？我在高速上。你走啊？我走什么呀？我是跟着导航走错了，上了高速。我不会呀，这高速上怎么开车呀？哎，警察说你在路其他道路上怎么开车？高速上一样。不是，我没上过高速啊，没上啊，我刚拿本儿，我新手。哎呀，还好才拿的本儿，本来是就是隔那么几条街到朋友家去，他是刚买了车，说白了嘚瑟，嘿嘿嘿，开这新车其实就是就那么几站地，坐公交啊，骑自行车也就去了。不行，我得开这个，呵呵，开这新车啊，在我们这个朋友面前啊，抖擞抖擞。哎，你看我这个新车，哎，然后跟着导航走。这导航也不能说就怪导航，有时候他那个路口啊，这就是一错眼珠的事情啊，刺儿行了，上高速就下不来了啊。哎呀，你看我这都出了温州了。又警察说你在哪儿呢？我哎呀，我看见前方写着啊，曲阜欢迎你。哎哈，到山东了。你就说这个事儿吗？新闻一口清，抓紧时间说说新闻。莆田全市中小学幼儿园暂停线下教学，为什么呢？那儿出了病例了，台风灿都来袭，浙江多地停课停运。说这个蒙古国首次报告动物感染新冠肺炎。正是立新给您说新闻，听众都是老熟人啊，这也未准啊。是住店住店打尖儿，他要谨慎啊。酒店房卡有后门，就这事儿啊， 这是人家那个人民网的一篇评论文章。这事儿可出了不少起儿了，到现在我都没弄明白。人家说了，这就是酒店安全管理，这不是小事儿。大伙儿出去出差办事儿啊，旅游之类的，当然得打尖住店了啊。过去叫客栈吗？是不是啊？同福客栈吗？哦，总经理佟湘玉吗？你说您就别提人家电视剧，就说这个事儿，你到哪儿都得住店呢。住这旅店，你甭管多大多小，大的嚯、七星级的酒店，哎呀，沙漠里头，嘿，沙漠那就别去了。我就说他那是个城市，次外是沙漠。哦，对，知道知道，七星级酒店，七星啊，你想最高是五星，他这七星，那要是这个大众化一点呢，你看快捷酒店呢，啊，大车店呢，啊、哦，对对对，过去叫客栈，啊，老的那酒店很有品位。是啊，你甭管酒店是大是小，住客人家跟你这儿住，为的是什么？不是图个安全方便舒坦吗？安全是头一位的。可现在就这些年啊，这是不断的发生类似的这个事情，想不明白。大姑娘啊，拎着包，哎呦，出差是怎么着？刚进酒店，进了房间了，开好房，进了房间没多会儿，一拉门，进了一大个子，啊，进了一位红脸大汉，哎，呵，卧蚕眉，丹凤眼，五柳长髯，飘洒胸前，把姑娘吓得呀，冠二爷你来了，嗯，什么呀？进了一男的，不认识，不是你干嘛来了？啊，我那个查房，查房，这。不是这怎么意思？这个你瞧，还有那个，这住客跟屋里睡着着的，一拉门进来仨客人啊，我们来入住来了。本儿把灯开开，哎呦，把床上这位吓得，哎，怎么回事？那仨人还纳闷呢，呀，这不是我们的房间吗？开错了，就等于是两波客人，他这前台呀、肯定是哪儿出岔子，啊，给他开的是一间房。这种乌龙偶有发生倒是说啊属于个案，但要是老是有这种事情，咱就不能不问一句，您这酒店管理啊，不老说那个现代企业制度，您这现代吗？您这有企业那样现代企业的样子吗？您这个现代企业有制度吗？可说呢。所以就说呀，人家就讲这个事儿，说是有那么一个法则叫海恩法则，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？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，必然有29次轻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，以及1000起事故的隐患。哎，他得按照这个概率给你分析出来的，可见啊，是不是啊？针尖大的窟窿能透过斗大的风，就这个道理。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事儿啊，这可不是玩笑，这里面真容易出事儿。有那个两口子离了婚了，这女的说我不跟你过了啊，咱俩人打离婚，我到酒店我开房住啊，我不跟你在一块住。结果那男的居然晚上进去了，嗯啊，他到前台跟那个营业员对付啊，我是他老公，哎，他是我老母，哎，就放进去了。可说呢，你这个你这是太粗线条了，这管理可是大事儿啊。真的吗？你看京剧里头常有这种事情，没听说过京剧里能有住店。哎，你瞧，放槽，哎，先头呢是住哪儿了？住朋友家了，哎，后来呢说这个不放心啊，觉得人家里不安全， 在人家制造了一起刑事案件，哎，给人家灭门了。哈，这曹操太差劲了。对啊，后来俩人带着陈宫到那个旅店里头，可不是吗？啊，这就是投宿在旅店当中陈宫唱的一段“一轮明月照窗下”。为什么呢？他现在是在逃的啊，凶杀案犯罪嫌疑人。嗨，哎呀，那太纠结了。你看，还有住店，哎呦，住店之后又出不来了啊啊！这两段都是京剧大师余叔岩先生的版本，一出叫捉放曹，一出叫秦琼卖马啊。你看看这个，大家伙都来参与互动，嗯，挺好啊。有朋友说说那个地铁公交上，特别是地铁啊，公交上不突出，地铁里头竟有那翘二郎腿的，我说对他不好。我后来才听一个大夫，真是正经大夫跟我说的，老是翘着二郎腿容易呀 造成他神经卡压。嗯，你让他翘吧，一会儿他就站不起来了，站不住了啊，就摘呗。那你看，再说两句新闻。哎，新华每日电讯说了，莆田仙游县风亭镇全镇调整为高风险地区。你瞧瞧啊，你看看，说这个谁呀，北京青年报说了这么一档的事儿。北京这个星期前四天阴雨连连，气温是逐渐走低，毕竟是到了秋天了。得嘞，就说到这儿，感谢列位各位在其位。接着来听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和新闻天天谈，咱们明儿见了您嘞。